你好，我是郝林。今天我们继续分享的主题是程序实体的那些事儿。由于 Go 语言专栏代码较多，建议配合文稿收听。在上一篇文章，我们一直都在围绕着可重名变量进行讨论，还记得吗？最后我强调，如果可重名变量的类型不同，那么就需要引起我们的特别关注了。它们之间可能会存在屏蔽的现象，必要时我们需要严格的检查它们的类型。但怎样检查呢？咱们现在就说，我今天的问题是怎样判断一个变量的类型？我们依然以在上一篇文章中展示过的 demo 11.go 为基础，我在文章中发了一段代码，你可以点击查看。看了上面的代码，我们怎样在打印其中元素之前正确判断变量 container 的类型呢？典型回答，答案是使用类型断言表达式。具体怎么写呢？我在文稿中放了一条赋值语句，在赋值符号的右边是一个类型断言表达式，这个表达式的结果可以被赋给两个变量，在这里由 value 和 OK 代表，变量 OK 是布尔类型的，它将代表判断类型的结果 true 或 false。如果是 true，那么被判断的值将会被自动转换为方括号 string 类型的值，并赋给变量 value，否则 value 将被赋为空。顺便提一下。这里的 OK 也可以没有，也就是说，类型断言表达式的结果可以只被赋给一个变量，在这里是 value。但这样的话，当判断为否时，就会引发异常。这种异常在 Go 语言中被叫做 panic，我把它翻译为运行时恐慌，因为它是一种在 Go 程序运行期间才会被抛出的异常，而恐慌二字是英文 panic 的中文直译。除非显示的恢复这种恐慌。否则，它会使 Go 程序崩溃并停止。所以在一般情况下，我们还是应该使用带 OK 变量的写法。问题解析：正式说明一下，类型断言表达式的语法形式是 x 点圆括号大 T，其中的 x 代表要被判断类型的那个值，这个值当下的类型必须是接口类型的，不过具体是哪个接口类型无所谓。所以。当这里的 container 变量的类型不是任何接口类型时，我们就需要先把它转成某个接口类型的值。在 Go 语言中，interface 划括号代表空接口，任何类型都是它的实现类型。我在下个模块再讲接口及其实现类型的问题。现在呢，你只要知道任何类型的值都可以很方便的被转换成空接口的值就行了。具体语法是 interface 划括号圆括号 x。你可能会对这里的划括号产生疑惑，为什么在关键词 interface 的右边还要加上这个东西？请记住，一对不包裹任何东西的划括号，除了可以代表空的代码块之外，还可以用于表示不包含任何内容的数据结构。比如你今后肯定会遇到的 struct 划括号，它就代表了不包含任何字段和方法的空的结构体类型。而空接口 interface 划括号则代表了不包含任何方法定义的空的接口类型。当然了，对于一些集合类的数据类型来说，划括号还可以用来表示其值不包含任何元素。再往答案的最右边看，圆括号中方括号 string 是一个类型自变量。所谓类型自变量，就是用来表示数据类型本身的若干个字符。比如，string 是表示字符串类型的自变量。UINT8 是表示8位无符号整数类型的字变量。再复杂一些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方括号 string，用来表示元素类型为 string 的切片类型，以及 map 方括号 int string，用来表示键类型为 int，值类型为 string 的字典类型。还有更复杂的结构体类型字变量、接口类型字变量等等，这些描述起来占用篇幅较多，我在后面再说吧。针对当前的这个问题，我写了 demo 12.go，它是 demo 11.go 的修改版。我在其中分别使用了两种方式来实施类型断言，一种用的是我上面讲到的方式，另一种用的是我们还没讨论过的 switch 语句，先供你参考。你可以看到，当前问题的答案可能只有一行代码。你可能会想，这一行代码解释起来也太复杂了吧？千万不要为此烦恼。这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一些基本语法和概念，你只要记住它们就好了。但这也正是我要告诉你的，一小段代码可以隐藏很多细节， 面试官可以由此延伸到几个方向继续提问，这有点像泼墨，可以迅速由点及面。知识扩展。一，你认为类型转换规则中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地方呢？类型转换表达式的基本写法我已经在前面展示过了，它的语法形式是大 T 圆括号 X， 其中的 X 可以是一个变量，也可以是一个代表值的字面量，还可以是一个表达式。注意，如果是表达式，那么该表达式的结果只能是一个值，而不能是多个值。在这个上下文中， X 可以被叫做原值，它的类型就是原类型，而那个大 T 代表的类型就是目标类型。如果从原类型到目标类型的转换是不合法的，那么就会引发一个编译错误。那怎样才算合法呢？具体的规则可以参见 Go 语言规范中的转换部分。我们在这里要关心的并不是那些 Go 语言编译器可以检测出的问题，恰恰相反，那些在语言规范或其他官方文档中已经说明但在编程语言层面很难检测的东西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很多初学者所说的陷阱或者说坑，大都源于他们需要了解但却不了解的那些知识和技巧。因此，在这些规则中，我想抛出三个我认为很常用并且非常值得注意的知识点，提前帮你标出一些陷阱。首先，对于整数类型值、整数常量之间的类型转换，原则上只要原值在目标类型的可表示范围内就是合法的。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原整数类型的可表示范围较大，而目标类型的可表示范围较小的情况，比如把值的类型从 int16 转换为 int8。 请看下面这段代码，这部分的内容代码较多，我把代码和问题放在了文稿中，你可以点击查看。首先你要知道，整数在 Go 语言以及计算机中都是以补码的形式存储的，这主要是为了简化计算机对整数的运算过程。补码其实就是原码个位求返再加一。一定要记住，当整数值的类型的有效范围由宽变窄时，只需在补码形式下截掉一定数量的高维二进制数即可。类似的快刀斩乱麻的规则还有，当把一个浮点数类型的值转换为整数类型值时，前者的小数部分会被全部截掉。第二，虽然直接把一个整数值转换为一个 string 类型的值是可行的，但值得关注的是，被转换的整数值应该可以代表一个有效的 Unicode 代码点，否则转换的结果将会是由高量的问号组成的字符串值。第三个知识点是关于 string 类型与各种切片类型之间的互转的。你先要理解的是，一个值在从 string 类型向方括号 byte 类型转换时，代表着以 UTF-8 编码的字符串会被拆分成零散独立的字节。除了与 ASCII 编码兼容的那部分字符集，以 UTF-8 编码的某个单一字节是无法代表一个字符的。其次，一个值在从 string 类型向方括号 run 类型转换时，代表着字符串会被拆分成一个个 Unicode 字符。当你真正理解了 Unicode 标准及其字符集和编码方案之后，上面这些内容就会显得很容易了。什么是 Unicode 标准呢？我会首先推荐你去它的官方网站一探究竟。二，什么是别名类型？什么是潜在类型？我们可以用关键字 type 声明自定义的各种类型。当然了，这些类型必须在 Go 语言基本类型和高级类型的范畴之内。在它们当中，有一种被叫做别名类型的类型，我们可以像下面这样声明它。这条声明语句表示 MyString 是 string 类型的别名类型。顾名思义，别名类型与其原类型的区别恐怕只是在名称上，它们是完全相同的。原类型与别名类型是一对概念，是两个对立的称呼。别名类型主要是为了代码重构而存在的。更详细的信息可以参见 Go 语言官方的文档。Go 语言预定义的基本类型中就存在两个别名类型 ，byte 是 UINT8 的别名类型，而 run 是 int32 的别名类型。最后呢，还要提醒你注意一点内容，这部分内容由于涉及了代码改动，我放在了文稿中，你可以点击查看。总结一下，在本篇文章中，我们聚焦于类型。Go 语言中的每个变量都是有类型的， 我们可以使用类型断言表达式判断变量是哪个类型的。正确使用表达式需要一些小技巧，比如总是应该把结果付给两个变量，另外还要保证被判断的变量是接口类型的，这可能会用到类型转换表达式。我们在使用类型转换表达式对变量的类型进行转换的时候，会受到一套规则的严格约束。我们必须关注这套规则中的一些细节，尤其是那些构语言命令不会帮你检查的细节，否则就会踩进所谓的陷阱中。此外，你还应该搞清楚别名类型声明与类型再定义之间的区别，以及由此带来的它们的值在类型转换、判断、比较和复制操作方面的不同。思考题，本篇文章的思考题有两个。一，除了上述提及的那些，你还认为类型转换规则中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地方呢？二，你能具体说说别名类型在代码重构过程中可以起到的哪些作用吗？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在文中提到的官方文档之中。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